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啊 ！HKP 辣白飯好特別，我係蕭若愚。 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HKPeanut.com， 我是林卓廷。 花生當飯食，我寧願聽人力講下笑啫。HKPeanut.com， 我是探長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喂，好啊！大军阀嘅时间到啦，咁啊就咧，喺我哋最右手边啦，我哋见到一位即系吓稀客啦，就是、探长啦，唉，即系有阿探长喺度，即系大家都估到即系会讲啲乜嘢啦，大佬。 唔系，黎真唔系全部都系讲嗰啲咩噶，只有讲咸湿嘢噶。 你只系讲咸湿，你只系讲基佬嘅。咁但系你当然啦，即系你客串我哋，即系其中一集最好收听嘅就系、是、讲大班坏话嘛，其实。 今次就真系反下大家高潮啦！我今次就狂赞啊大班， 你赞大班嘅， 梗系啦，要一定要咁嘅，有咁嘅 contrast 先好听噶嘛。 嗱，即系嗱，你 handle 呢件事咧，就其实我觉得要小心啲嘅，其实就尤其系即系牵涉到，因为其实咧，我记得七一嘅时候有好多即系所谓 D 一百自己有啦，咁喂亦都即系有即系支持我哋系嘛，就同我讲喂。唔好抽大班水啦，唔好抽啲一百水啦咁样。嗱，呢个我明白嘅。其实 明白啲咩咧？ 嗱，明白啲乜嘢咧？其实嗱， 明白唔系代表接受喎。 唔系， 即系我就系想知道明白。 嗱，其实置换下身份，就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 remind 翻我咧。其实曾几何时就系阿老萧，即系你话人亡啦，系嘛？阿土伯分裂啦，系嘛？好耐以前嘅事啦，其实就。咁其实嗰阵时，其实你话分裂咗咩 radio 啊，跟住即系嗰啲嘢咧，其实嗱，我哋觉得就系话，你话喺网台之间咧，嗰啲咁嘅是非咧，即系其实好多人系唔想咁样见到咁嘅情况嘅，其实就系、是，即系你尤其见到今个礼拜啊，即系本身一件大好事嚟嘅，呢个众志吓，众志双子啦，咁样出策啦，唔系叫出策嘅，其实系而家叫保释出嚟嘅，系咪？咁本身一件大好事啦，系咪？大家都觉得喂。即系你上诉有望喎，系嘛？起码又见到啲曙光喎，系嘛？咁但系即系无端端就发到就系话，因为佢哋唔肯接受呢、這、一个，或者系即系怠慢咗呢个 D 一百啦，系嘛？咁就冇接受佢哋嘅访问啦。即系就算系电话访问又好啊，自己上嚟做节目都好啊，咁样样就令到即系所谓 D 一百嘅自己又非常之唔高兴咁样样。咁啊就有好多网友 最重要就系点咧？你出动到即系成个台嘅台长 系阿大班 郑经汉先生，再加李慧玲，加吴志森， 尤清源 添， 即系几个节目噶，系啊。 咁啊，得两个僆仔。 系。 咁我见到我都觉得，需唔需要咁咧，大佬？ 嗱，坦白讲，即系我嗱，我觉得咧，即系我都觉得，即系要各打五十大大板啦。 你又嚟？ 又嚟啦，系啊。 咁我有咩做咧？ 嗱，我觉得嗱，坦白讲，你话资峰同埋罗冠聪，佢亦都可能佢自己一个不适嘅地方，就譬如就话啦，系咪？即系喂，D 一百咧，佢有一個係好即係特別嘅 culture， 就係佢一個大家庭 culture，所以自己有 culture， 係嘛？即係其實佢係一個 family culture 喺度嘅。 唔係，我要澄清一點，我要糾正一點， 係嘛？ 呢個唔係一個 family culture 嚇， 唔係自己有 culture， 呢個社團嘅 culture 啊嘛。 呢個亦都唔係社團 culture 咁簡單， 係 其實係以鄭經翰為首嘅 culture， 即係社團。 鄭經翰話啱就啱， 即係社團。 鄭經翰話錯。

说服力啊， 铿锵有力啊！ 喂，咁你都俾少少 credit 人哋啦，坐完六啊九日，大哥系嘛？嗱，老实讲，之锋哥冇欠我，聪哥冇欠我，都冇欠佢。但系如果真系我真系有少少即系私心，想请佢嚟，跟住佢唔捻嚟。你屌柒佢用乜撚嘢意啫？ 喂，同埋我覺得最 跟住配合你 D 一百成個嘅 echo 去講呢樣嘢，係咪可以引到你哋開心啊？跟住花生台就曹總成喺度話：，屌我呢個禮拜冇錢啊！咁啊引下你 D 一百啲嚟捐錢，何樂而不為咧？ 喂，反正我覺得最嚴重。 喂，但係陶家唔會做呢樣嘢。 喂，但我覺得最嚴重嘅問題咧， 咁契弟咯， 就係譬如 Anthony 都可能入咗一個聽眾或者一個娛樂嘅毛。即係覺得呢個台呢，即係話 provide 咗呢啲咁嘅戲碼俾你呢，喂冇，我即係我同你出咗咁多力，你唔嚟幫返手台慶咁樣當係，咁咪好反骨啦。即係六叔冇人夠膽唔同佢講 happy， 即係唔講冇人同佢講 happy birthday 㗎嘛，個個領獎都要多謝六叔㗎嘛，曾經係咪？即係覺得佢嘅心態仲係停留咗喺以前 TVB 一台獨大嘅時候，佢心態冇改變過，就算網台都覺得係一台獨大。 唔係，所以做人嘅人格應該係點樣咧？ 係 即係雖然正經我都七十幾歲，我搞一樣佢一樣嘢。就是知恩 即是教訓了他嘛， 知恩莫忘報。 唔係我嗱， 唔係我當我當我當當你話係俾咗個 platform 人哋，俾個機會人哋，甚至乎俾埋錢幫手捐埋錢。 係 so what 啫？人哋還撚曬俾你啦，坐六啊九日。我陶君唔敢講自己可以坐六啊九日啦，屌，仲係坐少年監嗰啲法嗰啲監獄啊，大哥。是咪未来五年唔可以参选啊，有咩 political credits 啊，大哥真係冇喎。 但而家我好担心。 即係下一次参选已经係2014年啦。大哥六七年之后发生咩事啊，大哥 我睇未讲完啦。我而家最恐怖嘅地方呢，就係明即係佢嘅所谓同路人。即係以前成日闹黄毓民搞分化呢，其实某程度都因为你嘅喜好，因为你嘅开唔开心，而令到成个呢个阵营分化咗嘛。你諗下你嗰度，你成日 claim 自己有几万嘅听众，无端端一夜之间一下子全部都走 against 呢两个僆仔。 喂，同埋嗰两个僆仔，我就正想接你讲呢样嘢，探长。佢应该出嚟嘅时候呢係有啲咁多嘅光环。虽然我觉得呢个形容词可能係有少少吹捧嘅成分。但出到嚟之后，我发觉喂，成个网喺度屌柒佢哋，有冇搞错啊？ 咁又唔使咁悲哀嘅，其实嗰度都系得几万人啫。 OK， 都唔系公共，即系唔系社会性嘅嘢嚟。 唔系我戥佢哋两个唔大、啊。 系，我代入其中，因为原因我前日帮佢即系开个麦，所以有少少感情，所以帮佢讲两句。 喂，反骨啫！喂，唔捻嚟你嗰度做节目就反骨。你成功俾几多钱个月佢啊？屌你老味！ 唔系几多月嘅问题啊，根本大家都唔应该讲钱添。 冇错啦，你当系俾紧居马费人哋又好，即系喂大佬。 佢仲不停咁话人哋唔专业噶，仲话人哋佢又 hea 开咪啊，黄之锋又唔嚟啊。佢其实好坦白嘅，佢自己讲到明，你嗰个贪你啲众志啲僆啊，屌我贪你黄之锋啫嘛，即系讲即系佢个心里面就咁样讲啫嘛，根本就 系一开始讲，你咪打电话俾阿之锋哥咯。喂，我买你众志同学会系想你之锋哥嚟噶。喂，你作为 management，、 啊、 喂，即系好似我公司咁，我唔满意个同事，我咪直接同我同事讲，我冇喺个 Facebook 度写噶系嘛，个节目嗰度屌鸠佢噶嘛，搞错啊！ 同埋最即系吹到啤一声就系，屌俾个平台咧就引你上嚟，屌你成日都搵条肥仔上嚟，佢讲到明嘅，即系唔知点大家唔知点听节目嘅就真系。 我觉得呢个就系你对嗰个谂。 唔系，所以翻翻转头就系、是、都要插你一句嘅就系、是，咪因主心态咯。喂，呢樣嘢其實好危險嘅， 有啊， 即係所有嘢都係我為你鋪路嘅，係嘛？你選舉嗰陣時候，我又俾錢你，屌你，你隨時你係俾十萬，其實你係收廿萬添啊！你嘅撚樣，屌我有經驗啊！撚樣係咪？ 嗱，呢啲我唔敢講啊，唔係我經驗， 唔係我唔信，我唔信。不過我覺得呢個人嘅性格係會咁咯，即係你收咗廿萬之後，你俾十萬我，屌你咩？你又唔撚使選，係咪？ 係，不過你又最有資格呢度講呢啲。 唔係我估嘅咋，屌我都唔係好信啊！我人唔係諗呢啲嘅人嘅。系咪？即系朝头早打电话去屌柒嗰啲财团，屌晏昼打俾人哋，就话我帮你做公关咧，屌我公关公司， 我介绍我介绍姓林嘅同事，你识啊？ 唔系，我觉得 喂，佢呢啲嘢系咁嘅，即系我都见怪不怪，系咪啊？你咁捻贪钱，正如当年阿迪娜屌鸠佢啫嘛，即系就 穷惯阴公咁嗰啲。 迪娜屌大班， 系啊，大班唔捻回应噶，仆街！佢咪话咧，佢太穷啦。